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be on the air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It's called Lesson 31. 三十一课。我们现在要讲上次我们教过的现在进行时，也就是主语加 be 动词加动词的 ing 的这种形态，形成正在点点点，正在做什么事情的，叫做现在进行时。你看今天的 AB 对话，一开头他说了 What are you doing now? B 回答 I'm doing nothing. Why?A 又说 Well, I'm writing a paper. It's quite difficult. Can you lend me a hand? No problem. 就那么简单。回过头来来看 A, What are you doing now?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这是特殊问句。以前教的东西你看都在算总账了。按照中文的句子问句啊，他要做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You now are doing what? 你现在 ,you now are doing, 正在做 what? 什么。可是你变成问句的时候，疑问词一定要放在句首。What? You are 就变成 are you, 颠倒过来。Doing, 本来这个 do 是做事情的做。但是 do 后头加了个 ing, doing,doing, 不要念 doing, doing, doing, 一定要念得很清楚。老外常常讲快的时候啊，他把 ing 那个 g 去掉，改成 ep 来代替，就要念 doing, doing, doing, doing。不过那是所谓的 lazy English, 懒惰英语。那这种懒惰式的英语是我们将来成为高手之后，我们自动就会这样讲。Where are you going? 本来你要到哪去是 Where are you going? 可是变快的时候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们是念标准的。What are you doing now?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I'm, 就是 I am 的缩写， I'm doing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在做。Why?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就是 Why do you ask me? 就是 Why? 你为什么问 Why do you ask me this question? 当然了，其实严格讲起来要用 Why did you ask me this question? 你刚才已经问了，所以那用过去时，可是我们还没教到，所以我现在不敢说，直接用个 Why 就好了。 Why? 为什么啊？你为什么问这个啊？这样就是老外也是常用一个词就够了。Why? 为什么？ Well, well, 不要翻成很好。这是一个我们就相当于这个语气词。这个意思就是相当于中文讲的三个字，这个嘛，这个嘛啊，或者啊，或者这种词。I'm writing a paper. 我正在写一份报告。刚才我这边呢停顿了一下，因为我差点要念成 I'm writing a paper. Paper 呢是不是 paper 了，那是 P-E-P-P-E-R, 那是胡椒，胡椒粉 pepper, 所以那就是没有意义了。在这边 paper 呢，这本来是纸，可是当 科属的名词 a paper, two papers, many papers, 许多报告。当科属的名词的时候，代表报告，文字的报告，书面报告。好，这就用 a paper。如果一张纸呢，你不能讲说 give me a paper。这老外呢，他们这个英文的讨厌就在这个地方。他这个 paper 啊，它是当纸张的时候是不能数的。可是我们老中的想法就是什么不可以数，来纸张拿来我数给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八张纸啊。老外呢，他们认定是 paper， 它叫做这种词啊，叫做物质名词。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哎呀，要统称名词，也叫做一个集合名词，就种种的这些语法上的术语，让我们一个头两个大。你就记住，一张纸叫做 a piece of paper, P-I-E-C-E, a piece, 一片或者一张， a piece of 是 O-F, paper。 两张纸呢叫 two pieces of paper, 但是一份报告叫 a paper, 两份报告 two papers。小心哦，除了当报告是也可以这样用以外，报纸也是这样子。好，报纸叫做 newspaper， 前面加个 N-E-W-S news， 不要念成 news， news 是英式英语 newspaper， newspaper 不要念成 newspaper， 不是这样念 newspaper， 好，这样 newspaper 这样念下来啊。那个时候也是可以数的，一份报纸 a newspaper， 两份报纸 two newspapers， 三份报纸 three newspapers， 一张纸 a piece of paper。 现在我都要很细的教给大家，不要弄错了。 I'm writing 是 W-R-I-T-E， 写这个字把 E 去掉再加个 ING， 它是有一些变化规则的，但是在我们入门的这个零基础这边开始起，我们不列表说哪些呀、这些啊、字呀、这样叫什么记，我不太喜欢这样教英语。见到一个学一个，我就是这样学过来的。我从来没有背这个什么是什么动词不规则变化表啦、规则变化表啦，我从来不搞这个。我只是一直不断的看英文，念英文，念久之后自动就记在脑海里。老外那些小朋友，他们就没有什么念这个所谓的动词不规则变化表，没这么回事情。因为勤查字典，只要那个单词是一个动词，它上面都会列出来。所以以后勤查字典，除了我是你的老师以外，你的最棒的老师是你的线上的字典。当然是最好是英汉的双节字典，那是更棒。好，这样学，见到一个学一个，这样的态度，而不是死背那个表格，那个没有用的。Well, I'm writing a paper. 我正在写一份报告。It's quite difficult. 是 it is 的缩写。这个 it 就是代词，指的是前面的 paper。它是这份报告挺难的。Quite 就是相当。这是修饰后头的形容词。difficult， 大家还记不记得 be 动词后头有形容词的时候，那个 be 动词不能翻成是，那是挺难的，那很难，那挺难的。她很漂亮，不要说她是漂亮的，你英文是 she is beautiful， 但你不能讲说她是漂亮的，中文一定要讲她很漂亮。这个都我已经教过了，不要再还给我了。 It's quite difficult。Difficult， cold， 一个 C-U-L-T， 那个 L 呢就不能省略掉，舌尖要抵上去。 Difficult， difficult， difficult， difficult， 小地方都要注意啊，困难的。 Can you lend me a hand？ Lend 就是借给， lend me 借给我， a hand 手，能不能借我一只手啊，就是能不能伸出援手帮我一把，能不能帮我一把嘛。